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8集《妻妾二》。谷雨和八角将沈庙扶下马车，便见这卢府门口已经停了许多马车，而门口竟然连一个相迎的人都没有。谷雨愣住，就道： 这家人怎么都没有人来迎？莫不是走错了？ 说是走错，可又看着不像是走错，因为那卢府的大门并未紧闭，仿佛特意为他留着门似的。沈庙扫了一眼门口，心中已经有了思量。他问谷雨，采下宴的帖子上是什么时辰？谷雨连忙从袖中摸出那帖子，打开来看，说道： 是巳时，眼下还未到巳时呢。 想来只有给我们的帖子是这般的吧？沈庙淡淡道： 夫人，这是何意？ 门前有马车，显然已经有客人来了，便是提前来也不应该来了这样多。门口无人迎，却又替我们留了门，晓得我们一定会来。若是我猜得不错，旁人的帖子上时辰一定是辰时，我们的帖子上却是巳时，这是故意让我们来得晚呢。说罢，沈庙又在心中一笑，看来不论是在明岐还是大梁，这些贵夫人的手段翻来覆去都是那么一招。八角仍是笑眯眯的，谷雨却恍然大悟，随即又愤然道： 可这样捉弄姑娘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？欺人太甚。 好处？沈庙的声音渐渐转冷，好处可多了。没有人迎就擅自进门，视为无礼。他们会说明其沈家放肆无状，不敬则为失敬。拿了帖子却中途离开，言而无信，理由都在他们身上，被打了错处，一开始就低人一头，越到后面，不过是任人嬉笑而已。这与人针锋相对也是一门学问，在一开始就不能被人打了错处，否则就是低人一头。他和梅夫人斗了这么多年，这一点却还是懂的。八角开口问道： 夫人还要进去吗？ 进。沈庙提起裙裾就要往里走。 可是夫人， 谷雨疑惑地问道： 进去了也会被人逮到错处，不进也是不对，进退都是错，为什么还要进去？ 那就让别人犯下比你还要大的错。沈庙微微一笑，这样就没有人在意你犯的错了。卢府中此刻厅里正气氛融洽得很，作为陇叶非常出名的武将，卢家地位极高，因此府邸也修得大而华丽。今日采下宴又是卢夫人亲自操持的，恭维声更是不断。卢夫人今年40出头，年华在她身上逝去，大约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苗条的美人，年老之后却显得瘦削而刻薄，少了几分端庄大气。尽管如此，她却也还是穿得极为的华丽，仿佛这样就能为她增添一点光彩一般。只是女儿家上了年纪，再穿着不合适的鲜艳衣服，非但没有让她看起来好些，反而将年老的缺点暴露无遗。 卢夫人真是好福气呀。 一名圆脸夫人笑着说道： 景妃娘娘在宫中得陛下宠爱，景妃娘娘对您还这样孝顺，这次采下宴陛下还特意送了礼来，足以见静妃娘娘在陛下心中的分量了。 卢夫人心中得意，面上却还是谦虚道： 都是皇上大度偏怜静妃，才让咱们全家都沾了光。 夫人这是说哪里的话呀？ 另一个高个的夫人就笑道， 静妃得了恩宠，府上二小姐也已经嫁了都尉，听闻最近又怀了双胞胎，也得让我等沾沾福气才行啊。 卢夫人摇头，一脸头疼道， 这不还有老三和四姐吗？这两个呀，可真要我头疼死了。 圆脸夫人连忙夸张地叫了一声， 哟，夫人这还要头疼呢？三公子一表人才，小小年纪又武功出众，倒也不知日后是哪家姑娘有福气能驾驭他。至于四姐儿更不必说了，天仙一样的人物，琴棋书画样样通，这还用得上操心？ 夫人谬赞。 鲁夫人摇头苦笑， 老三便罢了，男子多锻炼锻炼几年也无可厚非，可四姐儿的亲事却也拖不得，如今可真叫我头疼呢。 娘，您又在别的夫人面前编排我的不是了。 一个娇俏的女声忽而响了起来，众人回头便见大厅里出现了一个妙龄少女，这少女大约十六七岁的模样，穿着一件浅紫克丝蝶纹云锦白鸟裙，樱色莲花素绫笔甲，近香髻，蝶形珍珠钗。这女孩子本就生得娇美动人，加上大约是养尊处优，天然一股子富贵小姐的烂漫，珠钗环绕，顿觉光彩照人，仿佛在春日里踏草而来的翩翩蝴蝶仙子，倒是十分的惹眼。这便是卢家四小姐静妃的四妹卢婉儿了。卢夫人偏疼地摸了摸她的头，说道， 我哪里敢编排咱们的婉儿小姐呀。 卢婉儿撇了撇嘴不再说话，她站在厅中，厅里还有其他的官家小姐，可与她相比之下便显得黯然失色了。卢婉儿神情倨傲，四下里看了看，就说道， 那明琦的沈家小姐怎么还不来？ 她这话的声音不低，厅中的夫人小姐们都听在耳中，顿时窃窃私语起来。卢婉儿称沈妙为明琦沈家小姐，却不肯称之为瑞王妃，本来就说明了许多问题。想来也是嘛，当初卢家四小姐人人都说是要嫁到瑞亲王府做亲王妃的，卢婉儿也对瑞亲王很是满意，谁知道横空杀出个沈妙，卢家人不悦，卢婉儿更是不甘心。今日这彩霞宴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过这些夫人大多都是来看热闹的，或许还是想要同卢婉儿攀个好。那沈家小姐现在是风光呀，可是在陇叶无根无基的，谁知道能飘多远呢？瑞亲王这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又会在一个女人身上耗费多久的心思？总归来说，那沈家小姐瞧着都不像是会有一个好结局的。卢夫人笑道， 许是在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 还真是大架子。 卢婉儿不悦道， 别的夫人小姐都来得准时，偏她一人迟了，明琦的规矩都是死的吗？ 正说着，就见外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圆脸模样的姑娘，众人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那姑娘笑道， 请问这里是彩霞宴吗？ 卢夫人一怔，就笑着问道， 正是，您是瑞亲王妃？ 奴婢不是。 那笑眯眯的姑娘说道， 王妃在这里。 说着又回头搀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，也不知是因为那圆脸丫头衬托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众人想象中的瑞亲王妃太过不堪，总之当那个年轻的姑娘走进来的时候，众人都呆了一呆。 她穿了莲青团蝶百花烟雾凤尾裙，烟紫白玉兰纱衣，流苏髻，说不上多华丽，却也绝对不清简。陇叶官家小姐最喜欢的就是吃穿打扮，却见她这一身配得相得益彰，看上去十分的有味道。头上只戴了一只嵌花凤形宝石步摇，利落的一只，却将整个人都显得华贵了。这年轻的姑娘心月眉，杏眼清澈，鼻尖小巧挺直，嘴巴红润，极为眉清目秀，看着是很温和的人，然而微微抬着下巴，脊背笔直，含笑走过来，一步一步都让人觉得有些心颤，不由自主的竟让人会忍不住用仰视的目光看他，仿佛他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贵人一般。说来也奇怪，今日这瑞卿王妃和卢四小姐都穿了紫色的衣裙，卢四小姐的紫色浅，瑞卿王妃的紫色深，年轻姑娘穿浅紫色显得温柔活泼，穿深紫色反而会觉得老成僵硬，而今日沈妙这一身紫色却像是为她量身定做一般，有一种华贵的端丽，镇得住场子。而相比之下，卢四小姐的这一身却犹如在正经场所里唱大戏的戏子，就有些上不得台面了。卢婉儿平日里就极为注意这一点，从来都是习惯了自己为中心，倒没有想到今日被旁人抢了风头，尤其是这旁人还不是别人，是抢了他瑞卿王妃位置的沈妙。此时卢夫人目光一闪，就笑道： 卿王妃可算是到了，夫人们都等着您一人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